好啦，咁我咪讲下一套咧，应该系下星期先正式上画嘅，不过差唔多噶啦，讲定先，因为咧都我都估大家咧好少会戏院睇啦，因为其实碟都出埋噶啦，仲要系三月嘅出碟、啊，唔系戏上喎、啊，大佬。 香港第一三月十号吓，五月十号下个星期 系啦， 系啦， 系啦，咁同埋咧，香港改埋啲怪名，又唔知系都唔中人哋原本个名，咁都惊大家真系都唔会去睇啊，唔讲到，咁或者讲完，大家反而会唔会调转有兴趣啲，唔敢讲啦，系咁，大家中意睇碟就睇碟啦吓 ，OK， 咁但系 anyway 都要介绍一下，其实套嘢系值得睇嘅。即唔你用邊個角度睇第一件事，要介紹俾大家嘅即係其實韋斯理拍到咁 sweet 咧，其實就因為一陣講啦咁其實因為佢就係、是，佢應該拍翻呢一套電視版個路線啊，唔係電影個路線，咁就係乜嘢咧？ 應該參考下人哋點樣拍，應該真 係要。係啦，呢個就似啊，呢、這個就藍月人啊，真係嚇咁其實呢個就係我哋好耐之前已經講過一個電視嘅。咁電視原則佢就有個電影嘅， 係 啦，叫做咩名 字？香港上映咧就改咗。 唔好唔好講翻原本個名字先，講翻原本個名字先，就叫做《散步侵略者》。 係，係啦。 係啊，你加唔加個的字喺中間？呢啲係連接詞嚟啫。總之係重點係散步嘅侵略者。 係。 係啦，係啦，散步的侵略者或者就咁叫散步侵略者都得嘅。咁奇怪嘅一個名咁 hea 嘅，冇錯，嗰外星人好 hea 嘅。係電視，即係之前做電視劇嗰版，佢仲有個副題叫預兆嘅，係 係冇錯，因為嗰係你當係前傳嚟嘅， 係啦， 咁但係咧，佢嗰啲正就正在咧 冇咗嘅啦，嚇係啦， 係啦，點解就咁叫散步侵略者？咁佢其實咧係翻同一個導演拍翻嘅。唔係好似以往啊，你好鬼成日都有㗎啦，啲戲上跟住自己又整套電視劇先嚟賣廣告啊嘛，咁但係以前咧就求其揾啲人拍咁唔關事，同埋拍得好鬼電視嘅啫嘛，咁但呢套唔係嘅，嗰電視劇都係好似戲咁嘅拍到，咁所以如果以電視嚟講咧，佢係超咗班，咁同埋咧電視就唔係用同一班人做主角嘅，即係講第啲人第啲事點，咁而當時嘅電視做嘅就係下凡同埋演谷上太主演做兩公婆嘅，咁大家有冇啲印象呢？其實我哋有介紹過㗎喇，係散步侵略者。咁跟住去到呢個電影版呢，就是、由邊個做呢？長澤正美同邊個？ 長澤正美同埋阿松田龍平呢。 松田龍平咁兩公婆嚟嘅，又係另一對嚟嘅。 兩公婆係啦。 係啦，兩公婆嚟嘅。咁其實喺度乜嘢嘅嘢嚟㗎？咁係咪又係嗰啲咁嘅即係咪外星走啲嘢嚟殺殺殺咁係咪？即係又係好似之前係咪乜鬼啦？嗰啲叫做即係手變咗隻怪嗰個叫咩話？ 寄生獸啊！ 啊，寄生獸嗰類啦，係咪？即係大家好易會諗。 係啦， 嚇！你又係咁狀態啫嘛，係嘛？仲寄生獸？ 即係奶嘢王啦，逢俾外星人上身啦，係咪？ 係啦，咁今次又唔係㗎，佢電視版佢又唔係上身嗰、那個，佢就做咗個外星人嘅所謂響度啊，個街啊。即係大街啦，我哋通常升嗰啲位係嘛？ 係啦，係啦。 啲外星人都要大街嘅咩？係啊，佢唔知點解嚟到地球就每一個都會揾我響度嘅，好奇怪。咁所以咧 都唔識 變咗，好似係係啦，佢乜都唔識嘅，因為咁佢就變成咗佢好似一個朋友咁。咁同埋咧，佢應承佢唔會整佢嘅，佢會整其他人嘅，但係唔會整佢嘅。係啊，因為佢係佢個街啊嘛。係啊，係啊， 冇錯。 咁啊， 第二次侵略咗地球之後。佢係有機會唔使死嘅，你就做大街嗰個就，即係俾啲機會佢，可能佢唔使死嘅咁樣咯。 咁係咪有啲似咧做呢個漢奸咁係嘛？ 都係啊，都可以咁講啊，係啊係啊，都 係嘛？即係做咗日本，做咗嗰時嗰啲日本啊咩翻譯嗰啲咧，係咪即係嗰啲咁？係， 即係通常啊，係咯係咯，係上次做啊芝尼人嗰個人做嗰、那個嗰啲角色咯，係。 係。 即系我唔记得咗边 个。你讲下边个啊？即系唔系以前通常搵个阿叔做嘅。以前你讲李小龙时代就 啲戏啊，通常系个阿叔嚟嘅。系而家就变咗林家栋啫，系啦。 啊，林家栋系林家栋都好兴做呢啲嘅，有一排啊。 啊，叶问嗰阵时咪做呢啲咯。 但葉問就係啦，做呢啲 啊。 咁但係佢又講佢係衰唔曬嘅，通常佢啲身體嘅。咁 anyway， 咁你咁諗，咁其實咧，佢套戲咧就複雜啲嘅。個電視版咧，佢就純粹集中喺講呢個叫偷概念嘅呢個概念嘅啫。 係。 系，我谂佢个电视剧版本就系即系预先介绍咗俾你听啊，外星人就系用呢个偷概念嘅方法嚟，起码系前哨战就攞咗地球一啲概念先，咁佢再喺电影版度就唔需要再讲得咁清楚咁咯。我觉得佢有啲咁嘅成分嘅，其实都 系啦。电影版佢冇咁重嘅，虽然佢都有冇重， 讲得咁重呢样嘢嘅系。 咁似乎呢大家睇呀又要一 set 嘅，即係要睇埋嘅，如果唔係你唔完整嘅對嗰樣嘢認知。咁我自己反而呢我自己係鍾意個電視多啲㗎喎。 嗯。 啊點解呢？因為我覺得佢個戲就有啲變咗嗰個而家嗰啲衛斯理嘅冒險王衛斯理㗎嘛。因為加咗好多戰鬥呀。 嗯冇錯，係有啲。 其實我覺得佢唔好，係啦，佢唔好加嗰啲仲好睇啲。係。咁呢個 不如打個懸疑片可能會好啲嚇。 係啦，即係其實佢個電視就似衛斯理嘅，即係好似疏疏有鬼咁嘅成成。 其實 不如等我分分講下，分分直情講下啊嘛。你當大家冇聽過我哋之前講個電視版，你大概都講下係關於乜嘢？ 我睇嗰個咧就唔係五集嘅電視版嚟嘅，原來咧佢都日本咧曾經將集嘅電視版剪輯咗成為一個兩個零鐘頭嘅電影版，都有掟過上戲院做過下咁樣嘅。 哦，咁樣 可能係版做之前去，哦，即係有幾場咁樣有啲冇睇日劇嗰啲可以先了解咗先啦。咁我就睇咗嗰個版本嘅 濃縮剪輯。哦，咁你都唔緊要，都應該同一樣嘅啫。佢就你講啊， 故事嚟嘅啫，係啦係啦。佢就講有批外星人，咁佢就會上咗一啲人嘅身啊。咁上咗人嘅身之後咧，佢就會其實佢就會有翻嗰個人嘅記憶，但就我其實就覺得奇怪，佢就係好似乜嘢都唔識咁樣嘅，即係好似一個由外來人咁嘅樣，但係佢又會帶有佢上咗身嗰個人嗰，那個嗰啲性格啊，嗰啲知識咁樣嘅，好似係咪咁咧？我冇理解錯咧，其實。 但佢嘅性格應該都唔同嘅，佢其實係。 但係佢有佢 嗰個人 啲 data。 嗯。 即係如果你想分開啊 ，data 還 data 啊，咁但係就係因為咧，佢話佢哋嗰啲所謂外星人啊，外星唔知乜，唔好用人嘅，佢唔係人嚟嘅，佢話佢哋見唔到嘅。 你當佢係咯， 唔係添啊，唔知咩嚟嘅，你真係用 即係一個意識咯，可能都係一個意識嚟嘅啫，其實 係啦，一個 B 型嚟嘅啫，冇話佢有身體嘅，唔知咩嚟嘅，總之佢話你哋睇唔到我哋嘅，喺你哋個 level 睇唔到，咁我都唔知佢係第二個次元定係另一種存在啊，冇解釋到嘅。即係你當似鬼多啲，咁佢哋其實咧就冇概念 嘅。咁佢哋咧就冇任何嘅人類嘅概念嘅。舉個例，譬如你話親人，佢哋係冇親人呢啲概念嘅，即係佢可能知道呢個字，但係佢係冇概念呢樣嘢係乜。咁佢就需要係先喺人類嗰度偷咗你嘅呢個概念翻嚟，咁佢先能夠理解嗰樣嘢係乜嘢嚟嘅。咁但係佢偷咗嗰個對方嗰個人嗰個概念咧，嗰個人就會消失咗呢一樣嘢噶啦，就係因為 佢就冇咗個概念咯。 嚇，咁佢就係啦，啊，唔知乜嘢係親人，唔知咩係譬如偷人係愛，咁佢就唔知咩係愛咁樣噶啦，即係好似缺少咗一樣嘢咁嘅，係啦。咁就講幾個外星人就先，即係外星生命啦，咁樣嚟咗呢度咁地球，咁就可以做一個先可以話係先前哨咁樣，就嚟咗地球先收集呢啲概念先。然後跟住先至會大舉侵略地球咁嘅故事嘅，其實佢係咁，其實佢主要集中就係偷取概念呢一個重點啊。其實喺電影版同電視版其實都係主力都係講呢一樣嘢嘅，我覺得佢就 啊電視就直情淨係講呢樣嘢嘅啫， 係又佢冇侵略 咁電影咧就複雜好多嘅嚇，即係佢有埋侵略，佢最尾都有發動，亦都有。後尾仲無端端又停咗啦，即係又係 War of the World 咁無端端停咗嘅，咁佢做曬成個出嚟嘅，咁同埋呢佢嗰個人物嗰個嘅好重嘅，即係佢有講佢哋嗰主角啲心理變化嘅，咁但係電視呢就比較係集中去講呢個怪事，即係多啲 主力都係講佢哋兩夫婦面對呢件事嘅啫，其實係係囉，係 但係佢哋嗰兩夫婦個關係冇乜話大變㗎嘛，即係如果你睇電視，但係佢電影呢就佢處理就唔同嘅，因為電視嚟應該上帝只係個街嚟啫，只係個外星人嘅一個大街嚟嘅啫，即係個響度。咁外星人係個醫生嚟嘅。 一系做嘢嗰度个个医院个医生嚟嘅，因为演谷相就系做都唔知做乜嘅，即系总之系啲医院嗰啲嘅 助护嗰啲 咯，系咯，唔知你话佢系男护士啊，佢又唔系咁，总之。总之在医院做帮手啦，我又不知道他属于乜嘢。 打杂啦，系咯，打杂啦。 又未至于扫地阿姐嗰啲嘅，即系佢又识，要识好多嘢咁，系唔知啊。总之啲助帮手嘅人。 助护啦，助护啦， 系。唔知系属于咩啦？总之就喺个医院度做。咁佢嗰度有个医生，原来就系其中一个、就是，就系俾个外星人上咗身咁嘅。 嗯。咁 啊， 带领佢就又其实又拣要偷边一个人嘅概念嘅咧。就是由阿演谷将太，即系呢个响度嚟。 啊，佢电视版系咁啫，电影又唔系咁嘅。 系咁嘅，系啦，电视 系 咁。 系啦，演谷将系拣俾佢嘅，咁佢系讲到演谷将状态咧，就好似用咗呢样嘢嚟惩罚啲人啦。你当呢个系另类死亡笔记。 啊，都可以咁讲，系啦，系啊，都。 即系佢觉得嗰个女人好差嘅。啊！呢、這个衰人嚟嘅吓，不如我等佢走去，即系靠佢啲概念去整整佢先咁样。佢有少少咁嘅，系啦。咁而電視版最特別嘅呢就係下凡啦，佢竟然呢講講下就話呢，原來佢係 immune 嘅，即係佢原來唔知點解唔偷唔到佢概念㗎喎， 係即係一個好奇特嘅存在嚟嘅， 存在 嗰啲外星生命都覺得嘩好奇怪喎，因為佢哋未遇到過係偷唔到概念嘅對象㗎，因為 係啦係啦，咁同埋佢直情建議佢做佢哋嘅标本嘅，即系第时留翻佢喺度做研究嘅，俾研究，唔系佢研究， 被研究 系啦，即系阿达文西啊，文西啊， 嗯， 系即系曾经喺研究所负责俾人研究啊嘛，佢系负责 系啦， 一样嘅啫， 负责呢啲。 咁但系当然下凡就拒绝啦，系啦，咁我初仲以为唔通佢个戏，因为嗰时未有套戏睇噶嘛，我仲以为佢唔通系讲。套戏系有呢啲人出现，同埋甚至系咪长泽正理都系呢啲人，咁所以佢哋可以反攻。 外星生命可以对抗咧？ 可以对抗咧？系啊，系咪咁咧？ 结果又 咁，我以为系咁，咁结果又唔系嘅，竟然吓、啊、我咁样，咁点解佢电视要讲有啲咁嘅人咧？我都拗晒头。 提出咗呢一样嘢之后，再冇 follow 噶咯，佢系跟住。 系啦，咁同埋喂，咁呢啲咁神秘嘅事，咁照计就冇乜人知噶。咁但系好奇怪，佢又唔系噶，原来佢政府又有对有对人，咁佢又唔系有 咁样啦 吓。系啦，即系有对人咧，又知道有外星侵略者噶。咁但系你唔好谂佢哋系MAT 啊，定 MIB 啊，定系科学巡逻队，佢又唔系噶，即系好似差佬咁嘅啫。有乜鬼嘢都冇嘅，都系又系揸支枪嘅啫吓。嗱咁你係咪好對比到呢個衛斯理啊？即係而家即係電視嗰套啊，我意思係。咁但係人哋呢就處理得好多㗎喎、啊。即係雖然呢隊人係知道有呢啲嘅存在啫，但係其實佢對呢啲嘅認識都唔係好深，因為始終都係冇、即係佢冇捕獲過一個去研究㗎嘛。咁佢都係一路可能有戰鬥。咁其實佢都知道呢嗰啲嘢係有吸引概念嘅，好似呢啲咁嘅能力呢佢都知㗎喎、啊。唔係，或者佢唔知佢係咪知道咁多咧，就要整啲人去知嘅。即係嗰啲人無端端冇乜意識坐咗呆咗嗰啲，佢知道係關啲嘢事嘅。 係。 咁但係佢哋對外宣布咧，就話其實有啲新型嘅病毒，咁類似令到啲人就發生咗啲好似早期發生即係提早發生呢個老人痴呆咁啊。 嗯嗯，係。 佢當係咁啦，咁但係 呢個講法係咪喺電影版先至會咁講咧？电视版好似就冇。 佢电视因为未去到咁咩嘅，因为佢去到最后先至咧，就成个医院啲人都濑嘢嘛。咁但系电视就型好多嘅，佢嗰、那个医生喺度行啊，就身边其他人就攞低噶啦。即系原来佢吸人咧，唔使真系好似佢开头咁样只手指掂下佢嘅。 系，佢话 唔使 嘅， 隔空 啦，越嚟越远啊嘛，那个吸取嘅距离系。 系啦，咁但系咧，佢电视咧，佢就反而系佢好似一嚟就已经系知道自己可以咁做嘅。咁但係呢佢電影個交代就唔係㗎，佢有口頭上講過呢話佢哋都唔知道自己原來吸咗人啲概念之後係會令到嗰個人會佢冇咗㗎喎，佢話唔知㗎喎。 佢都仲係喺摸索階段咁嘅佢哋。 係啦，好奇怪㗎，你睇電影版呢同埋講到嗰三隻嘢好似係唯一咁嘅你個感覺呀，即係佢哋講到呀。咁就要搵返大家之後呢就要搵到大家之後呢就會將大家收集到對地球人嘅認識就發信俾翻佢哋自己啲人度啦吓，咁但系佢发信又好奇怪，又要 physical 嘅，又要整只卫星碟咁发嘅，咁明明佢哋都唔系好 physical 噶，咁点解又要咁发咧？咁佢系冇讲啦吓，唔好理佢。咁佢啊 哇！佢哋三個好關鍵嘅，即係佢哋如果佢哋見到面之後咧，咁就會發完信之後就會開始侵略噶啦。 係。 咁所以你講到佢初咧，都話好似想阻止佢哋見面咁嘅嚇。咁但係咧，其實嗰個義五嗰個咧，就呢度就唔係阿長澤正美同佢老公，因為咧佢老公正係三個外星人之一。即 系 我叫翻外星人先啦，系大家唔系好惯啫。 上咗 身啦，即系叫翻外星人啫。咁佢就系啦，上咗身嗰就系佢自己老公。咁呢度反而系咁嘅，就唔系响度。咁呢度就变咗系长泽胜美，就变咗佢个响度啦吓，可以话。咁但系佢又冇啊， 基本上就冇响度嘅，佢呢个角色就。 但系咁唔系嘅，佢话佢系去响度嘅，咁但系实质佢冇做啲乜嘅。咁点解会叫散步侵略者？佢就反而就係佢朝頭早，即係佢啲人以為佢就有賴咗嘢啊，咩老人痴呆定咩？咁佢咪喺屋企咯，咪同佢辭埋份工添。咁佢就冇嘢做咧，就成日出去散步。 係。 佢話出去散步，但係佢喺散步過程其實就係見到啲乜嘢，咁佢咪去問人咯，問咗個人，佢就吸咗佢個概念。咁佢呢個角色咧就好特別嘅。咁佢反而咧，佢俾佢吸咗概念嗰啲人咧，係變開心咗嘅。 其實你可以話電影版同電視版好似係正反兩面咁啊，其實 唔係係只係佢呢個角色啫。你見到佢其他嗰兩個吸團啲人係賴嘢嘅，佢個角色就好似要將佢正面化，即係要將呢個主角就正面化啊嘛。咁佢又變咗好似你即係 Terminator， 喂主角嗰個 Terminator 就好人嚟嘅，其他啲 Terminator 就壞人咁咯。咁佢講到佢又好似好人咁，咁佢吸完嗰班友咧。即可能嗰啲係啲，例如係咩呢？就係、是、呢個土地擁有權啦。 嗯。 咁佢喺散步就遇上呢、這個，如果冇認錯，應該係滿島光個細佬嚟嘅。咁佢就話：，你唔好走緊屋啊，唔好入緊屋啊，咁我咁佢喺度討論咗一大輪咩係我嘅、你嘅呢樣嘢。咁跟住佢就哦，咁我要攞咗呢個概念，佢就攞咗佢呢個概念之後咧，我明咩係擁有權啦咁。咁嗰個人就冇咗呢個擁有權嘅概念之後咧，佢本來好唔開心嘅，佢突然間變好開心。咁就當咗耶穌咁啊！佢哋 放咗自己啊， 係啦，冇錯啦，釋放咗自己，佢好似覺得啊，你家啲神做咗個咩神跡啊？哇！我突然間冇曬嗰個個重擔喎，好開心喎咁樣。 冇 咁樣咧，佢甚至乎 自由曬啊！ 係啦，佢仲多謝喎，追出嚟，你以為佢追出嚟打佢，唔係追出嚟啊！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咁當佢好似神咁啊，即係耶穌咁啊，即係令到佢行咗神跡，令佢即係。睇通咗個人生，咁跟住後來佢喺街再撞翻佢，竟然喺度傳緊道啊，好似傳緊道咁同啲人講嘅話而家就係戰爭啊，就係點啊？因為人類有呢、這個即係呢個咁嘅擁有嘅呢、這個嘅慾望啊，咁嗰啲咁嘅嘢，咁佢又多謝佢喎，見親佢都多謝佢，真係當咗耶穌。咁你就會喺呢一個角色度咧，就會睇到咧，咁佢有同阿長澤正美講嘅，你睇下佢幾開心，長澤正美就鬧佢嘅，話你點可以周圍去吸咗人啲概念？因為佢又吸過佢老闆啊。即吸過長澤正美個老闆，因為佢走咗翻去公司揾佢，見佢老闆就鬧佢啊，鬧啊長澤正美咁樣，同埋佢見到長澤正美一日為咗翻工，佢係做設計嘅，咁佢屋企又做又翻公司，咁一日做到黑，咁佢都唔得人理佢。佢就話咧，呢個係咩嚟？佢話咧呢個係工作，咁佢問工作係咩嚟？佢連工作都唔知係咩嚟嘅。咁佢話咁個長澤正美，我點解釋俾你聽？跟住佢問佢老闆，咁老闆咁當佢老闆嚟講咗一大堆，即係好概念性工作係咩？工作係咩？咁佢話佢都係唔明。咁結果就攞咗佢呢個概念啫。個老闆咧就突然間變咗個瘦仔咁咧，就喺度將嗰啲文件啊接飛機喺度掟啊，跟住又整爛曬嗰啲模型啊咁，咁好好玩咁我覺得嚇。咁當然有常少力都知道呢度都唔使撈噶啦，可以走得。咁話大佬你搞到我唔使撈咁，咁其實都唔使撈嘅，因為佢出街已經見到自衛隊啊，佢喺度調動緊兵力。 嗯， 咁但係嗰刻咧，佢老公先至話俾佢聽，其實佢係外星人嘅，即係其實之前佢冇話俾你係咩嚟。 不過有精神病咁嘅啫，其實 係。係啦係啦，咁嗰刻佢就話咧佢係外星人，佢初都嚇，佢都唔信嘅。咁但係總之後屘佢又即係因為種種嘅事啊，咁佢知道咗係佢唔係講大話嘅。因為咧佢其實都佢嗰怪啊，因為佢老公咧本來係一個爛滾友嚟嘅。佢講嘅咋，因為佢一開場，佢老公已經係賴咗嘢，已經係變咗 之外嘅。咁嘅樣嘅啦，已經 係啦，傻咗咁嘅。咁行路都係問題添，甚至乎跟住佢又問佢啊，我哋係咪兩夫婦嚟咁嚇嚇？咁佢仲以為佢串佢啊，初場就證明我哋就嚟唔係噶啦咁啊！即係佢話已經搞緊離婚啦就咁佢就話佢原來咩出差啊，原來同咗第二條女啊，話等出差原來同咗第二個女去嘅咁樣搞震咁樣。即係個衰老公嚟嘅，原來話原本咁又佢煮親啲嘢食咧，佢就話唔好食。咁但係佢而家就話啲嘢好好食。 咁佢反而咧喺呢樣，佢反而佢好重嘅就係話喺呢個外星人身上咧，佢見翻佢原本個老公啊。咁因為佢嗰個記憶係原始噶嘛。 係 啊， 即 係咁佢就喺呢個外星人身上咧， 個人啊， 佢就有翻個好老公翻翻嚟啊。 佢 反而 係愛翻，重新愛翻佢啊，係可以。 系啊，冇错啦。咁佢反而系咁样讲一个咁嘅古仔嘅，都嗰个电影系啊。 系啦，即系好明显同电视版嘅主题系唔同嘅，其实 唔同嘅， 系两样嘢。即系你可以话佢哋用一个故事讲紧两样唔同嘅表达啊，即系讲紧两样。 佢两个夫妻咧，定系相反添？佢电视定系好越嚟越衰嘅，佢个关系定可以去到。 系系，即系越嚟越疏离嘅。其实佢哋系会 系啊，反而系咁。 但是电影版就越来越亲近的，其实反转是。 是。是啊。咁佢就通过呢佢哋去搵概念嘅呢啲咁嘅嘢。咁佢就其实呢佢反而令到大家去反思返呢好多日常大家觉得好顺理成章。即係例如拥有权啦，咩叫我嘅，咁点解呢间屋系你嘅呢，点解呢笪地系你嘅呢，咁我即係佢问緊好基本嘅嘢㗎喎，即係本来个地球系大家㗎嘛。 嗯。 大家有冇諗過呢，大家平時有冇諗過呢，點解我要畀錢嚟去買咁多錢嚟買嗰幾百尺嚟去踎下先。或者我冇錢買啦，點解我要畀咁貴租嚟去踎下先。喂，本來個地球就係大家㗎嘛，乜我一年踎都冇地方踎咁衰嘅。明明你睇武俠片，喂唔係啲人咩睇下退隱江湖啦，咁咪求其咪搵搵个地方咪起间木屋，咁咪我咪住咗喺度咯。乜要钱嘅咩？ 系 啊，系话我唔知啊。其实古代都要噶，啲武侠片冇讲啫。你以为古代又可以随便起间屋啊？一样唔得噶，一样有地主噶嘛。即系所有地都有人拥有噶、 啊。 其实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如果你去荒山野岭嗰度咁你跟棵树度瞓咁啊，当然或者唔使嘅，可能我唔知啊。系咯，咁、但系如果你一般有人住嘅地区，其实都系有人拥有咁。咁啊，大家有冇谂过呢样嘢嘅咧？其实点解我要俾钱人嘅？笪地点解会有人空咗嘅咧？大家觉得好顺理成章嘅。但系佢呢个从一个外星人角度抽翻出嚟咧，佢就问咗好奇怪的问题啦。系啦，点解呢间屋系你嘅咧？点解唔系我嘅咧？系，咁大家日常有冇问过？冇啊。咁你睇呢套戏嗰阵，你就可以问一下。咁當然佢問咗一個最後問咗一個好終極嘅問題啦，因為佢哋去到教堂，佢咁啊循序漸進就話：，佢裏面佢喺度唱嗰隻詩歌，咪就係佢哋以前結婚嗰陣嗰隻詩歌咯。咁佢就見到個門牌出面咧，就寫住即係用日文寫住唔知即係愛係咩乜咁。咁我都唔知佢寫咩啦，即係只有個重點係個愛字。咁佢就問啦，咩愛咧？咁入到去你死啦！你以為佢梗係真係就偷佢哋啦？咁結果佢問咗細路仔答唔出啊！一细路仔梗唔知啦吓，咁佢就讲好多好肤浅、 好简单、系啦片面嘅嘢啦。 其实嗰啲系唔系噶？你问日常人，佢都系咁答你噶。佢问即系佢讲啲好简单嘅嘢俾你听咯。咁跟住佢哋答唔到，跟住个神父走出嚟啦。个神父真系重点啊！咁啊走出嚟咁啊个神父解释咧，咁都系佢用圣经嚟解释俾你听啦。咩爱是恒久忍耐嗰啲，咁啊听到佢交晒头。更加唔知佢讲乜啊！呢个可能你系连常人听完都更加唔知讲乜噶嘛？呢啲 啊， 更加深奥同埋。咁跟住佢弹咗出去就长实对话，吓你唔系又偷咗佢佢个人啲概念啊？嗰个我冇咁。嗰长实咩？佢你应承我，你偷第啲嘢我都唔理得你咁多，你千祈唔可以人身上偷爱呢个概念啊！咁佢话佢应承咗唔会喺人身上偷爱呢个概念啊！呢个关键嚟噶。咁佢都冇偷到，原來好彩啊！咁但係你又要講下啦，頭先個神父係邊個嚟嘅咧？ 嗱，其實好奇怪嘅，佢呢兩邊咧，嗱，好明顯，電視版同電影版咧係用兩批唔同嘅演員去做嘅。 係啊。 但係呢一個神父嘅角色就怪啦，佢呢個都係同一個呢、這個神父角色個演員就叫做東出昌大，即係之前我哋介紹過嗰、那個希扎斯。J.P. 嗰個 都係長澤勝美， 長澤勝美一齊啦，係啦，係咁。但係呢個演員咧，佢同時間亦都喺呢個電視版咧，佢就係做阿閻谷將太嗰個醫院嗰、那個、外星人，我哋稱呼外星人嗰、那個醫生嗰、那個，亦都係同一個演員做嘅，都係佢做嘅。咁我唔知點解 阿 導演會咁樣安排啊？即係會用同一個演員做兩個唔同。都是关键角色啦，你可以说一个神父其实都关键的、因为他告诉你什么是爱嘛，因为 咁另外嗰邊就係一個仲關鍵咧，一個就係主力侵略地球嘅外星人啦。咁我唔知呢、這個係。我唔知点解呢个有冇意思喺度呢，其实咁样安排。 咁我真係唔知啊，可能你当外相咁啦，冇乜嘢嘅。 但我係觉得有少少奇怪咯呢样嘢。 即你只可以话 Stanley 点解喺Marvel 嘅。 但你会喺两边都做一个咁紧要嘅角色㗎嘛。即你唔可能客串咁都会啊，但其实两 边。即唔会萝卜同你喺突然间喺第二套嘢又喺复仇者另一套度突然间变咗个巴士司机行出嚟㗎嘛。 系、你唔会咁样做噶嘛？系咯系咯，佢呢度系比较奇怪嘅，其实系吓。 系咁我唔知啦，即系你当系咯，即系比较中意揾佢啦。你当导演只可以咁讲，冇得解啫。 可能咧，因为我系同一日睇晒，即系先睇电视版，再睇电影版。咁我觉得特别奇怪嘅，点会同一个人做两个角色？但系即系我可能认为呢个角色系串连咗两个版本啊，即系原来睇埋落去又根本完全都唔系呢回事嚟。 系两个唔关事嘅角色，系啦。 比较奇怪啲就系呢一度咯。 系啦，即系其实佢唯一应该可以相同嘅就系嗰班即系嗰班特警噶嘛，佢又反而又唔系。系啦系啦， 又系完全两班。 咁啊，唔好理佢啦，系咁啊，外将啦，你唯一解释就系冇办法。 我系真系好中意用佢啦。 系啦系啦，咁咧咁冇乜特殊意义噶，其实系啦，咁啊。好咁其实个但系呢度呢讲爱嘅呢样嘢就重点啦，咁其实最后即系呢个老公就应承咗啊常就胜利话唔可以偷人爱呢样嘢，因为爱呢样嘢对人类好紧要，咁佢应承咗。咁但到最后啦，真係发动末日嘅时候呢，咁佢哋好奇怪嘅，佢两个就拎埋咗一间酒店里面过，佢就话会点嘅，咁就话其实我哋都会死晒嘅，佢都会死嘅。即系连嗰个外星人老公，佢话佢连佢都会死喎，咁佢意思到喺佢嘅肉身啦，定系话其实连佢个精神嗰个都会死埋咧，咁佢又冇多解释啊， 冇任何解释嘅， 即系佢哋好似又唔系讲到佢哋好系咪话翻去嘅咧，可以咁定系死咗嘅咧，完成任务就可以死得咧，咁都唔系好知，因为个电影版咧。其他嗰啲同伴都係死就死㗎喇，佢講到呢我已經做完咗佢做嘅嘢啦，我唔使轉移去第二個人身上，因為佢哋可以原來可以轉移㗎喎，仲唔係話即係上一個人身就梗咗㗎喎，咁其實佢如果唔想死呢，即係受咗重傷就係死，佢可以即刻轉過去附近一個人度，佢哋都唔轉嘅，咁到底佢其實係咁，佢係會真係會死埋呀，定係佢係意思佢嗰個精神會返返去佢哋本來嗰、那個即係佢哋嗰個民族嗰度咧，佢唔會又冇多講。咁但係總之呢個老公就話咧，到時佢都會死，佢咁講佢都會死嘅。咁佢話既然都死啦，咁啊，不如你碾死我先啦。咁個老得意嘅喎，佢碾死啊！長澤正美 要 碾死佢。 即係長澤正美要求佢 個老公 碾死佢， 碾死佢。咁佢都碾啦。咁佢話你大啲先啊，你死得過咁樣？佢話我唔得㗎，我唔可以殺你。咁佢覺得佢個老公完全係好似佢都當咗自己真係佢老公啦， 其实我想他其实是不是在跟长泽正美生活这一段时间，他其实不需要偷概念，其实已经明白了什么叫做爱呢，其实是。 你可以这样 表达这一样。 你可以这样讲。那他说他自己都真的分不到他是他原本的老公还是他的，他有这样讲过的。他对他已经融为一体了，其实就是含冷笑人啫，是吧，就是二心同体这样。咁但係佢話佢唔可以碾死，咁跟住講啦，咁你唔碾死我，你一齊死啊！咁我不如你偷咗我呢個愛呢個概念啦，咁我應承我哋唔可以偷愛嘅概念，佢話我都冇所謂啦，我死啦。咁佢叫咗就真係最後真係實行咗呢樣嘢之後咧，咁佢就突然間知咗，哦，疏突咧，原來呢個就係愛咁。咁佢就話咧，人類啊，即係都要俾你哋剷除啦，消失喺呢個宇宙啦。咁佢話唔想你哋係留到落嚟嗰啲嘅 data， 即係對人類呢個種族嘅 data 係唔完整啊。咁佢話愛係好緊要嘅，你哋一定要知道呢樣嘢係咩。咁但係呢樣嘢之後咧，就竟然可以令到咧佢哋唔知點解咧停止咗嗰個侵略喎。咁跟住佢咁你完咗之後咧，佢就講翻幾個月後嘅。咁你話地球已經真係恢復緊啦，咁有好多醫院啊咩咁喺度。咁佢就話咧，長澤正美之後就呆痴呆咗咁嘅。咁嗰個外星老公就話佢會永遠陪住佢咁。咁嗰啲人有同佢傾偈嗰陣咧，就講話，但係點解嗰啲外星人會突然間，即係佢哋當然佢唔知佢老公係外星人嚟啦。但係佢老公正常翻嘅喎，竟然喺呢件事之後，佢變翻好似常人啲冇咁怪。咁佢就話，哦，可能呢啲外星侵略者咧，即係佢當咗自己係地球人咁樣解釋俾人其他人聽。話可能啲外星侵略者咧係 經過今次就學識咗一啲佢哋之前唔識嘅一啲嘢啊，所以佢哋就停止咗心啦。咁好明顯就係佢講愛呢樣嘢咯， 愛愛啦，係啦，係啦， 係啊，係啊，咁佢係咁嘅，係啊， 愛就戰勝曬呢個 一切 咁樣啦， 咁 樣 係啊，或者佢哋外星人冇愛呢個概念嘅，咁佢而家有啊，佢就可能覺得唔可以咁樣嚇去侵略嘅，咁嬲佢當係咁啦。其實嗰啲外星人好細路仔嘅，佢好似好冇， 好無知嘅，咩都唔識咁樣啦。 係啦，即係佢哋好犀利，佢好犀利，但係咧佢哋冇咩概念，冇咩都唔識嘅，係啦。 係，可能個思想係比較單純啲。 好單純嘅，其實反而係啊，又唔識講大話嘅喎。 係啊，有嗰句講嗰句嘅，其實。 係啦，嗱咁佢，但係佢呢度你睇咧，你又唔覺得咩唔合理㗎？唔係牛頭人嗰啲啊？ 系， 唔系先你，唔系话先你识嗰个意思嗰个电视版，即系喂大佬你嗰个牛头人唔似系一个天真嘅外星人嚟噶嘛？咁点解佢会唔识讲大话？冇理由噶，系咯。咁但系呢度系噶嘛？你见到佢哋啲行为咧，都系好细路仔嘅。咁你会觉得佢唔识得讲大话唔奇噶？ 系啊 系 啊系啊， 系咯。 即系佢哋所有嘅行动都系用个本能行先嘅。 系啦， 谂到乜就做乜噶，但系佢哋系。 系啦。系啦，冇错啦， 要杀人，要打人。 系啦，所以佢恐怖都系好恐怖嘅。佢侵略你亦都无情嘅，因为佢哋有讲过咧，就话佢哋计算咗，就系人类啊 ，anyway 啊，都系100年内都会自己毁灭咗自己噶啦。佢话 即系自己会搞掂自己啦。你我唔使嚟。 冇错啦，咁佢呢度咧就系话佢除咗长泽正美同佢老公，其实另一条线咧就是、有一个记者咧就带住咗两个外星人嘅，佢同时系呢两个外星人嘅响度嚟嘅，系啦。因为那个女学生妹咧就冇嘅，佢冇揾到响度嘅。咁另外系得嗰个僆仔有，咁就揾咗呢个。 咁、 嗯、 啊，嗰个僆仔讲一讲，嗰个僆仔就系蒙面超人菩提子啊，依然系。 其实都系菩提子嚟嘅呢个，系 即系啱啱睇完诶《狂赌之冤》，跟住就睇呢度。 咁但系呢度佢又好似僆仔啲嘅，你觉得佢个感觉吓？ 系、啊、又做翻 呢度又后生啲嘅，有冇《狂赌之冤》？《狂赌之冤》里边，你觉得佢老啲嘅？ 啊！即系呢度又似翻海报嗰阵时咁嘅年龄。 我呢度直情再靓仔啲啊！突然间， 啊， 靓仔过海报，靓到菩提子，我唔知点解咁犀利，可以突然间变翻靓仔嘅，劲嘅真系犀利。咁但系嗰个学生妹，我就唔知咩料啊，有冇查过资料啊？系咪其实本身真系咪识功夫嘅咧？因为佢讲佢好好打嘅。 嗱、啊，那个学生妹，我就见到一个名字叫做恒松佑里啊。 有冇資料啊？你睇下就係撳日文會唔會有佢自己個 page 啊？有冇 啊？都有嘅。 有冇話佢係咩人咧？ 嗱，有啲可能係叫動作片，但我未睇過。有套叫做《鋼之女》嘅電視劇。 唔係佢有冇介紹佢係咪會唔會本身係都係學啲咩武術嗰啲咁嘅啫？例如咩柔道、咩黑帶 咁。咁我又冇，佢就講佢係同色出身嚟 嘅。哦，咁嘅。 佢話 即係唔係好似阿姑姑嗰啲？成本身就學咩長拳咁，我唔係雜武嘅，因為呢度咧佢講到佢咧，好似黑寡婦咁嘅， 係 黑寡婦咁嘅喎，成佢可以翹住個大人，跟住扯低佢嘅喎， 係， 但係佢又做到嘅喎，佢唔係特技嚟嘅，佢真係就咁影住佢就咁打嘅喎。 系啊，都有打斗。 佢真系可以咁样擒上个人度，咁样碾低佢。咁我唔通呢个女本身真系学过功夫可以，系咯？ 咁我唔知系咪真系有学过啦。咁表嗰度就冇写佢有学过。 哦，咁嘅，我仲以为佢专登揾个又系有啲武术底嘅嚟做啊。系，因为佢系打得低晒所有人，包括嗰啲特警嘅。 系。 咁当然后尾就直情抢佢支机关枪射嗰啲，就当然就唔关事啦。但系佢前边系用功夫嗰啲，佢真系。系见到，以为好似真系打多两下咁咯，系咯， 即系可能学过下， 个感觉系啊系啦，即系唔似系话系镜头走，因为佢都冇镜头，因为真系影住佢就咁打咯，咁冇得呃啊呢个话，咁我唔知啊，我唔识啊，咁我见佢又唔系好靓，咁系咪其实系咪真系因为佢系有啲功夫底想揾佢，咁我唔清楚吓， 咁唔清楚， 咁但系呢度咧个战斗咧主要系嗰个学生妹嘅，好在佢系有少少杀人狂咁嘅，你觉得佢有少少？ 系， 佢觉得杀死人类系冇所谓啊！佢成口讲啊，话佢最初系上错一条金鱼身嘅，好怪喎，佢讲嘅啫。 系， 所以开头咧见到有人喺度捞金鱼啊，即系玩嗰个搵张好似嗰好似嗰块纸咁嘅嘢喺度捞金鱼喺度玩嘅。咁佢初唔知咩事嘅，咁捞完金鱼，那个学生妹就翻屋企就跟住就入边间屋咧就好似啲人死晒咁嘅，唔知咩事，初冇解释嘅。 嗯嗯。 咁啊，仲自己舐下啲血咁样嘅，咁 咁啊，佢后屘就讲翻话，原来咧佢系上错咗条金鱼身， 系 即系竟然上咗唔系人类身，跟住后屘就话遇到个老伯伯，咁佢就转移咗个老伯伯身上，跟佢就唔知话喺个老伯伯身上咧就好奇怪喎，咁佢就话咧佢想研究一下人类嘅构造，结果就劏开自己攞啲内脏出嚟睇，咁结果就吓到嗰个阿婆婆就走咗啦，定系嘛？咁但系佢就发觉咧，自己依方面唔系好 OK 喎，咁个身体状况，咁啊梗系啦，大佬你掹啲内脏出嚟睇，咁啊话佢临死咧就有呢个学生妹出现咧，所以就上咗去身啦，咁样嘅，佢咁解释嘅。 即系其实呢啲咁嘅情节咧，其实就非常之维斯利，其实可以唔系可以套翻落维斯利里面。 直情系，所以点解我哋话就话点解维斯利唔系反而唔系咁样拍，即系本来就系啲咁嘅古仔嚟噶嘛，就 系 啲 系啦，就真系好似有一个人。即係講呢個故事俾維斯利聽，即係其實維斯利成日都係咁噶嘛。係 啊， 佢坐喺度聽人哋講。 有個朋友或者有個人嚟揾佢幫手嘅人咁，係啦。 係啦，係啦。呢度你可以當，譬如如果真係拍維斯利嘅，咪阿長澤正美去揾阿維斯利講個故事俾佢聽，叫佢幫手，其實都成立噶咯喎，已經係，即係已經係一個維斯利。 佢本來就係好偵探故事啊，咁鬼故咁噶嘛，維斯利係啊，你聽翻 呢種方法拍， 你聽翻藍血人，你聽翻斯尼人，唔係嗰個廣播劇啊，大家聽翻我就貼翻上群組，大家自己聽。其實咪就係呢啲套路嚟噶嘛，呢啲套路先高，先高啊，本來就係。係， 絕對 係 呢啲嚟。 咁而家佢一拍咗出嚟咧，就有少少好似嗰個而家呢個電影版，即係呢一個殺無心律者，佢就嘗試加一啲。即係因為始終係電影，佢想加啲即係戰鬥啊啲嘢嚟，即反而咧令到件事冇。 佢想多少少商業元素。 冇啊錯啦，但反而我覺得唔好嘅，係啊，我反而覺得佢好似電視版咁咧，佢反而係嗱電視版更加似鬼故嘅喎。你又可以相對講下啦嚇，咁甚至而家叫初步解釋咗個電影版啦 ，OK， 咁 個 狼啦，咁其實嗰個記者主要就係一個好奇怪嘅，佢個身份就初初只不過佢想做個獨家採訪，做啲爆料嘅啫咁但係後尾佢就真係相信咗佢哋唔係吹水，咁仲奇怪地佢後來好似真係幫咗啲外星人嘅，咁佢就同佢哋傾就話攞個特權就係佢做標本啊，做樣本啊， 佢 就真係 死啲漢奸啊呢個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佢初初都想企喺人類嗰邊嘅，佢都話嘅，佢話你點即係你佢話我一定企喺人類嗰邊㗎，你覺得我因為幫就係似乎佢真係幫嘅後尾係啦。咁嗰啲特警亦都俾過一個 GPS 嘅器具，佢就話如果發覺啲外星人有咩異樣咧，你就開掣啦咁。原來我開嗰個掣係假嘅，原來嗰個嘢不斷都已經由頭到尾都發緊信號嘅。咁佢就好嬲咁掟爛咁嘅嘢，咁好明顯 係。就因為呢一度令到佢真係啊， 唔知啦，佢其實就喺心理上描寫，佢就呢、這個就冇講得咁深入，其實個心諗乜。咁但係佢有中間有講過話，其實佢本來有個老婆同個仔，個仔應該都同嗰個提子差唔多大㗎啦。佢話其實即係如果但係佢話佢冇見佢好耐啊，話離咗婚。咁即係佢其實對人類啊，對佢嘅工作其實都係好。其實覺得好失望嘅，你可以大概咁去估啦嚇，佢又冇講得好明，咁所以佢可能會覺得咧，其實人類去到末路，因為佢話好認同人類嘅100年內消失啊嘛，會自己毀滅自己啊嘛，咁其實咁佢咪自己 OK 咪得咯，係咪？咁我唔消失，我留低做樣本，咁既然呢件事都冇辦法扭轉啦，佢認為已經去到咁佢咪選擇咗係咁咯，咁最尾甚至去到呢、這個啊嗱嗰、那個咁嘅學生妹就中途瓜咗先㗎啦嚇，咁但係因為佢話佢已經完成咗佢任務，就係已經整咗個衛星碟啦嘛，咁其實佢哋走去啲即係好似鴨苗街咁嘅地方執咗啲嘢，跟住改造咗嗰架採訪車啊，個採訪車上面其實有個衛星碟嘅，即係個碟啦，其實意思即係唔係巨型嘅， 即 發射器啦，好細嘅啫。咁佢就唔知整咗啲咩，咁佢就話而家可以發射到佢哋要嘅信號。咁似乎都唔知佢啲咩整法啦，就用啲好鴨寮街嘅嘢咁整到好多線咁就算啦，冇解釋。咁佢話佢已經完成曬佢要做嘅嘢，佢話佢可以走得。咁所以嗰個女就冇留低啦，就話唔需要轉移，咁佢就自己死咗就算啦。因為佢係比較長時間佢車撞死嘅，嗰度好笑嘅。嗰度真係有啲好笑，因為佢撞佢就係飛咗上天跌翻落嚟喎，直情IQ 博士啊，即系佢飞咗上天，意思佢高过嗰个镜头，跟住再跌翻落嚟。嗱，好明显系公仔嚟嘅， 奇怪啊！ 好明显，嗰系公仔同吊威亚扯嘅就系嗰度啊。 當然佢跌翻落地嗰下，又揾電腦 key 翻係個真人喺度，仲喺度震下震下啊！嗰下我哋嗰度做乜收聲詞啊，大佬啊，令我一笑嘅嗰下係。咁但係佢嗰度咁就掛咗啦。咁跟住到阿提子就因為殺到嚟啦，嗰啲即係嗰啲咁嘅特警啦。咁其實佢係中咗槍嘅。咁但係佢初初係話自己冇事，但係轉頭嘅其實都死。咁死嗰下個記者就問佢，叫佢轉移咗佢身上啊，成叫嗰個阿提子。咁跟住佢冇講點樣嘅，咁但係跟住就講嗰個記者就好似變咗第二個人，咁應該即係佢係上咗啦，咁應該即係上咗去山山小姐， 應該上 咗去山㗎啦，唔知佢冇解釋，咁佢就自己喺度係咁喺度掟石又好，搵啲機關槍好，係咁同緊無人機喺度打，但係你都知冇用㗎，人哋好高㗎嘛，咁無人機係咁搵嘅，搵飛彈，即係嗰啲炸彈落嚟炸佢喎，咁嗰度咧已經係成個戲入面最大場面嘅戰鬥，原來都係咁嘅啫。咁當然佢炸極都冇炸中，就變咗佢即係可能啲腳其實已經斷，即係已經斷咗骨啦。咁佢咪拖住只腳喺度行咁，咁做翻啲咁嘅嘢咁咯。咁但係總之最尾都係死㗎啦，嗰度都係死嘅嚇。咁其實我都唔好明嘅，即係嗰場戲咧，專登為咗整到有場戰鬥而加落去嘅啫。我覺得冇乜需要嚇。咁啊。咁就咁啦，咁其實即係見到佢主要係兩條線嘅，一條線咧就有如呢個 T2 一樣咧，即係 Terminator 第二集一樣咧，就有架 van 咧就載住嗰幾條友就喺度逃避嗰啲警察嘅追捕啊，係因為佢殺咗好多警察嘅嗰個學生妹嗰個中途，見人殺嘅，咁係咪有啲 Terminator 咁咧？嗰條線有少少嚇，咁佢中間又一路揸車又一路傾咗好多嘢嘅，討論咗好多嘢嘅，咁而嗰條線有啲似嘅，似 T2 嘅。咁跟住佢另一邊想就係長澤四面同佢老公嗰條線，就基本上個戲就係咁簡單嘅啫。咁中間係加插咗一啲咧，啲自衛隊啊嗰啲嘢喺度調動啊咁咯，你就見到條街 咁 啊，即係你見到條街度真係有啲軍車啊，啲有一兵操過啦。咁當然佢亦都會播翻啲好怪獸片嘅音樂襯底嘅。 突然之间变咗特殊片， 系啦，冇错，突然间啲好似特殊片嗰啲咁嘅音乐嘅，有啲军乐少少咁嘅衬底。啊，你嗰个即系以为有咩大战会最尾会打，咁但系点知最尾就冇影喎？啊，你真系做乜嘢啊，大佬？咁你会嗰下有啲失望咗，因为你令到我有呢个期望啊嘛。 系， 但你点都影下，大佬，咁点知原来冇嘅，最尾求其一个天度开咗，我啲仕途咁有啲红色怪光咁飞来，但系其实啲火咁做咩嘢嘅咧？其实做咩嘢佢又冇讲嘅， 系比较奇怪嘅电影版嗰度系。 系啊，我宁愿你直情系咪有仕途咁有啲光嘅怪咁四日日咁，我宁愿你咁啊怪啲啊再。就是不知咩事啊，係啊，跟住咁你咪講佢，因為佢傳達咗愛，因為佢咁佢哋咪收皮咁囉，即係其實佢唔係打敗，即係佢哋唔打啊，咁咪算囉。即係其實咁好啲，你又唔好係好似開始咗嗰個攻擊，但係又唔知咩嚟嘅，咁嗰個仲怪，我其實咁仲怪。 係。 咁我就唔好鍾意佢呢個結尾嘅處理，咁但係呢成套戲我就鍾意佢個概念嘅，真係喺套戲買嘅就是、偷概念，就係佢概念，但係佢都故事嘅概念啦，所以你諗下幾緊要。幾緊要，咁而電視版呢其實佢就集中解釋俾你聽偷概念會點啊，同埋佢開頭啊真係用一個鬼故嚟開場㗎，新聞講啊。 係啊，佢開頭就好奇怪。 下凡嗰個電視版係啊。 下凡下凡。佢發覺佢身邊嘅嘢全部都變得好奇怪，包括佢老公啦，又會呆咗咁樣望住個窗口，唔知點 啊！佢初初以為佢都係攋咗嘢傻咗嘅，但原來就唔係。 啲好奇怪嘅問題啊，即係世界末日之後你會點啊？即係會做半 日 一啲， 你會做乜？世界末日你會做乜？ 啊，跟住佢翻工，佢係應該係啲製衣廠嗰度做咁上緊啦。 係啊，咁係個工廠女工嚟啦，下凡你冇嚟呢度係乜嘢啊？係一個師奶同埋工廠女工嚟啦。 啊，師奶仔嚟嘅啫，其實係 冇錯。 咁我哋翻工就發覺，哇！咁佢個廠長又好奇怪嘅，即係無端端講嘢又奇怪，咁好似鬼上身咁樣，拎住啲嘢都會跌完又執，咁不斷重複咁樣，好怪嘅。跟住又會有個女同事走嚟揾佢，話佢喺翻到屋企見到佢老豆，唔認得佢老豆，話係一個 唔係，佢唔係話佢老豆啊，佢成話佢屋企有鬼。 佢講話有個怪人， 係啦係啦，我屋企啊有隻嘢出現，有隻鬼咁定唔知咩出現，好驚咁樣。 即係如果你唔知，你真係覺得似一個 鬼故 俾鬼戲，真係 咁啊！下凡咧就即係為之你啫嘛。咁不如我跟你翻屋企睇下嗱，為之你初都係咁噶。 係啊。 哦，你屋企有啲怪現象啊？好，等我今晚去睇下先。喂 ，exactly 係咁啊？ 就系、是、啦，就系咁啦。咁结果翻到屋企，吓呢个咪细伯咯？咩鬼啊？ 正常喎、啊，又 系咯。你屋企边有鬼？佢好惊啊！那个女好惊，跟住个老豆话系啦，佢唔知做乜嘢，话唔识得我，好惊、啊。哦，咁你就发觉原来系佢 short 咗啦，系咪？咁你咁样逼佢睇精神啦、啊，精神 病院咁样啦、 啊。咁结果佢初都唔知咩事，但系佢假意即系入咗去之后咧，佢哋又研究过之后咧，就话咧，原来呢个女仔咧系冇咗呢个家人嘅呢个概念嘅。 啊！佢哋又識得講呢個病徵嗰、那個， 但係佢唔係即刻知嘅喎，佢係隔咗一段時間，佢哋就同阿因為繼續有探佢病嘅阿夏凡每日都咁佢就話俾佢聽，佢哋唔係，因為佢同佢做咗好多 test 嘅， 係 咁中一做啲咩 test， 我哋唔知啦。咁佢講個醫生同佢做咗 test， 佢專門 你收尾你都知道點解個醫生會知㗎啦，其實你 佢專門去哦係啦係啦，佢專門去研究佢嘅，佢同文西一樣嘅啫，佢唔係話即係當普通病人嘅，佢好專門咁研究佢，咁當然唔好理啦 ，OK， 咁所以佢就話俾夏文咧，佢冇咗呢個家人嘅概念，咁呢其實就話俾我哋聽㗎嘛，哦原來佢又冇咗家人呢個概念，所以佢見到啲家人都唔識佢。咁樣唔知咩叫家人，咁間屋度無端端有第啲人啊嘛，對佢嚟講係咪？咁佢咪講我都驚咯，有個我唔知咩人啊，做咩佢成日喺我屋企㗎咁樣係咯，咁原來就係咁咯。咁跟住即係陸續出現呢啲狀況啦，咁亦都 怪事就不斷 怪事出現啦。咁亦都係演谷狀態就嗰條線咧，就下凡都遇到嗰個醫生啦，終於登場啦。 係，即係啊。 风出窗大，咁而夏凡咧喺佢未出现之前咧，佢系有感应嘅，佢表现到系，佢觉得唔妥嘅， 唔妥嘅， 系坐立不安嘅，系啦系啦系啦， 好奇怪嘅嗰、那个感觉，佢觉得好， 系啦，有啲新类型人咁嘅，啊，都拎咁嘅争啲，咁有个医生就行入嚟啦，咁佢都觉得佢唔系，即系佢又冇嘢怪过、那个医生，反而呢度有。那個醫生又唔係好怪喎， 覺得個醫生係怪，同阿 係啦，佢覺得啫，但係其他人冇覺得嘅，其他人唔係、那個醫生實質又唔係好怪嘅嚇，佢就下凡只覺得佢怪嚇，咁仲好型添，呢度仲拍得嚇， 係總之覺得 係型佬嚟嘅個醫生嚇嚇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總之就輾轉後屘就發覺原來下凡係唔領佢哋嘢嘅，係偷唔到佢嘅，佢嘅概念嘅就係咁，係啦。咁詳細就自己睇返啦，係咪即係電視版有冇啲嘢要講返，仲要交代一個長少少電視版就 你之前都有講過曬㗎啦，其實嗰啲 我唔係㗎，嗰時我都係講過下㗎，如果你而家你有咩要講就講埋啦，當大家冇聽過啦，即係有好多集數前講嗰啲嘢，有時咁啱大家冇聽好，唔記得好，或者你知我哋幾長㗎、那個節目， 其實就係一路發展落去，就係、是、下凡就一路喺度了解呢件事啦，即係覺得個醫生好奇怪啊嘛。咁、佢就追問翻阿葉福將大，咁啊葉福將大就話翻俾佢聽，嗰、個係外星人嚟嘅，我就係飾演咗佢嘅響度。咁佢就覺得自己都好悔疚啊，因為佢不斷害咗身邊嘅人啊嘛。 係啦，佢葉福將大就初初就係揾啲佢討厭嘅人，就等佢偷佢佢整佢。 但係佢都覺得係唔啱嘅。 唔啱嘅，係啦 係啦。咁佢就反而就。好驚啊！咁就變成一個好冇用，即係好騰雞咁嘅樣噶嘛，啱曬葉福將大做噶啦。其實呢啲角色係，即係佢不嬲都係咁嘅款噶啦。其實係，咁就慢慢就越陷越深，仲殺埋人添。到最尾係，即係殺咗其中一個人，咁佢就逃走咁樣，係咯。咁到最尾警方亦都介入呢件事，就知道有外星人啦，就捉咗個醫生，咁就審問嗰個醫生啦。其實都唔使點審問，因為個醫生就你問乜，佢會講乜嘅。佢就將個全盤計劃講出嚟， 佢冇隱瞞喎。 跟住就會有全面嘅戰爭，我哋就會我哋大舉侵略呢個地方啦。咁樣係啦。咁到最尾就應該我記得就係應該係咪喺嗰個審問之後，嗰堆警察就死曬嘅咧，係俾阿醫生殺曬嘅咧，係嗰度。 我諗佢殺吸曬佢哋啲概念啫，佢哋唔殺人咯， 就係冧曬咁咯。咁啊， 顯然 係下凡嘅，佢哋係。就協大同阿夏凡同阿葉福俊泰三個人就正面對決啦，喺最尾嗰度。即係最尾佢哋就諗住殺死個醫生，咁就完咗件事啦。咁點知個醫生就殺極都唔死咁樣。 係咯係咯，揾嘢好重嘅嘢掟嚟砸佢都唔死 嘅 喎。 嘅嘢砸落都唔死得。 係咯，佢呢個反而佢係上咗身變咗有超能力咁嘅咯，佢係咯。 冇理由會有超能力。 就同呢個電影係唔同嘅，即係電影佢哋完全係正常人嘅，即係中槍會死嘅。呢度連嗰個有個好重嘅咁砸落嚟，即係 即如果是咁，即系话我掟狗痛嘅嚟扎佢，佢竟然冇事会擒翻出嚟嘅咁咯。 系，咁到最尾都杀到佢嘅，就揾枪就杀死佢噶啦。咁跟住夏凡同阿蝙蝠象太就喺嗰个雨中相拥，咁就完咗噶啦。其实亦都冇开始侵略， 未去到讲，未讲到呢度嘅 吓，未到电影版嗰个侵略嗰部分就知完咗啦。 其实中间佢有交代过佢个厂长点解会即系点解佢哋啲佢好怪就响度咧有个特征咧就系拎嘢会跌，点解咧？佢话原来嗰个外星人第一次见到佢哋。揀佢做響度呢佢就會捏到佢手痛嘅。咁佢就講到呢佢會好即唔係話因為佢捏過佢整傷咗佢喎。佢話係一個好似一個地號定唔知一個咩咁樣嘅。咁總之佢哋係會隻手成日痛嘅。咁講到演嗰上帝中途係會拍啲即係止痛嗰啲嘢嚟去即係制住呢樣嘢㗎。即係佢好似有少少呢係用呢樣嘢控制住嗰班響度咁嘅。咁呢一件事呢 人解釋就話佢係只不過係心理作用嘅啫，其實我係 佢咁講啦，係啦。咁但係呢樣嘢喺個廠長身上亦都有嘅，因為原來咧個廠長個老婆就係外星人嚟嘅， 係 有講過嘅， 係一個響度嚟嘅。 係啦，個廠長都係響度，同佢演嗰上下一樣。咁但係呢樣嘢喺個電影版又冇嘅喎。 冇交代得咁細緻， 咪直情冇啊，冇咩手痛啊呢啲嘢嘅，冇呢啲咁嘅。 冇曬呢樣嘢啦，已經 係。係啦，係啦，咁。